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美哲，问你个问题啊。 呦呵， 你爱喝咖啡吗？ 爱呀，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比较重度的咖啡爱好者。 你那个爱呀，是就是爱喝的意思， 不是感叹词， 不是个感叹词， 是爱喝咖啡呀。但是我是一个资深的初级的咖啡爱好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 自己家里没有咖啡机，不太会弄什么手冲咖啡，也不太会使机器，基本上就是自己从网上买那个咖啡粉，说白了还是速溶的，冲一冲，或者直接从外卖平台上点人家品牌的咖啡送到家，送到单位什么的。 那一般情况下你是一般在什么时段喝咖啡呢？ 上午吧。 上午 要是过了12点以后可能喝的就比较少一些。 夜里12点 夜里12点谁喝咖啡呀、 我跟你说，夜里十二、 有人喝， 对，夜里真的有人喝、 哎、 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开始还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哈， 嗯， 北京城的夜里边凌晨谁会来光顾一些便利店？ 要说咱北京也是不夜城， 哎，没错， 夜经济嘛， 哎，凌晨1点，-3度，宣武门外路灯昏黄，车很少，人脚步匆匆，路边一家。这个便利店咱不说哪个牌子，在寒夜里边亮着光，店里边呢宋有玉帮客人打了一杯热咖啡 哟。 你看看，这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啊，每天凌晨总会迎来晚出或者是就是晚归或者早出的打工人。夜班班长宋有玉呢熟悉城市的凌晨，你熟悉北京城的凌晨几点 啊？确实熬过夜，但是我一般都在被窝里熬，没有去过户外熬夜，很少很少。 哎呀，也熟悉客人的一些需求，有人啊会在回家前顺带带走一瓶酒，有人呢会在上班前呢要两个热包子，在飘雪的时候店里边会聚集取暖的人，有时候呢宋有玉也会站在一旁听他们讲这个城市发生着和发生过的故事。宣武门外大街的庄盛广场，原来啊这个庄盛崇光 啊、 你来北京的时候你知道这家商场吗？ 没逛过，是不是已经没现在？ 现在变成了，原来是一个综合商场，现在是一个写字楼了，应该是 啊、 这个搜狗是叫搜狗吧， 是搜狗还是搜后啊？ 搜狗， 搜狗，搜狗不是一家公司吗？ 那输入法是吧？哎，我这个 还是什么什么 SOHO， 你比如说望京 SOHO 啊，银河 SOHO 啊， 就叫庄盛搜狗吧。我 庄盛搜狗啊，这个有没有朋友知道啊？ 我都不 确切的名字， 我都因为实在是有日子没去了。因为原来是个商场，最有名的综合就是南城最有名的综合商场，那也是潮流之地。2017年的时候，庄盛广场呢开始转型，如今原先的商场很大一部分都变成了写字楼了。2019年12月25号呢，这便利店就在这写字楼的1层开业。除了路过的客流，这家便利店最主要是针对的人群就是在这写字楼里边上班的一些白领。 瞧瞧多辛苦、啊、 凌晨1点多，楼上写字楼的灯一盏一盏开始熄灭，店里边的客人呢也变得稀少一些。要咖啡的小伙子睡眼惺忪，话不多，说了声谢谢，出了店又上了楼，看样子还得再加一会儿班。在夜班时间卖的最好的就是咖啡和香烟，熬夜的人需要他们来提神啊。当然吸烟有害健康啊。时间渐渐接近2点，加班的人呢终于全部离开了工位，他们大部分呢直接回家，有一些呢会在回家之前习惯性的进便利店里边走一圈。冰柜里边照烧鸡肉海苔饭啊，3.8块一个， 听着还不错啊。 有人直接就拿走2个，饭团啊，三明治啊，寿司卷啊，便当啊，货架上所剩无几，他们也是在最适合睡前用来点吧垫垫肚子、你知道饿的时候睡觉吧特别难受， 而且有点睡不着，要吃饱了再睡的话就是身上也暖和， 你看 心情也比较舒服、 经验丰富啊， 确实没少吃 啊。是， 我特别受不了饿肚子睡觉， 哎，能看出来， 就浑身发冷，睡觉也特不舒服、 是浑身都看出来了。 什么呀？ 酒是这个时段另外一个畅销的单品 啊。 说我以前啊在社区店干过，这个社区店白酒卖得好，说那边呢是红酒卖得好。 嗯， 小松说在夏夜里边，便利店门前的广场上总会坐着几个人边聊边喝，时不时的到店里边再补点下酒的一些零食。冬天尽管星空很美，但是人们喜欢把酒带回家。 嗯， 这个小宋和老于啊都是这家店的工作人员，他们都认识一个30岁左右的小姐姐。 你瞧瞧 啊， 30岁左右，那确实得用什么样的称呼啊？ 小姐姐， 小姐姐。 哎，这个私下里边也可以管这个美哲叫小姐姐是吧？ 嗯，我们这个20大几、30出头的都可以叫小姐姐。 哦，每次呢凌晨1点左右光顾，说每次这位小姐姐也不说话，都是拿走同样的酒，就2瓶燕京常温的。嗯，每次呢再挑点鸭脖子呀 啊 这些鸭肠 鸭翅 啊这些回家。疫情之下大家都戴着口罩，看不清彼此的表情，但这些加班的人深深的黑眼圈小宋还是能够看的。你说他关注这个干嘛？ 那人家多辛苦啊，你想想天天熬夜，熬出来了黑眼圈。 对，痘都被口罩挡上了，眼圈似的，不行，必须让人看得见，是吧？ 戴个眼镜。 在北京打拼都不容易，回家喝点小酒犒劳一下自己，睡个好觉，第二天醒来又是奔忙的一天。 嗯， 2点之后啊，店里就只剩下小宋和老于两个人了。偶尔呢会响一声，你有什么，你有新的外卖订单，一看又是咖啡，4杯送到附近的小区。10分钟过后呢，外卖员就来了。小宋呢早就把咖啡包好，说不会还有人在加班吧？ 啊， 外卖员也是摇了摇头，更关心的是这一单能不能准时送达。 嗯， 凌晨到了5点，店里边的活忙得差不多了。小宋和老于走到店外，活动活动筋骨，高高低低的货这个马货啊，然后呢腰早就感觉有些紧了。两个人叉着腰扭一扭，抬头看看天，冬天的北京啊。星空清澈，不远处呢能看见夜班公交车，有很多空座位，环卫的清洁车缓缓的在街道两边移动。这时候的小宋已经忙了将近10个小时。 嗯， 他迎着朝阳步行到宣武门，坐地铁回磁器口的家中，要说真不远哈。 嗯， 再过10几个小时呢又是一个夜班。在北京每一个凌晨的便利店都有一个小宋，一个老于，里边有热水，有咖啡，有面包，有酒，也有故事。 嗯，咱们经常说深夜食堂的故事特别打动人啊。 哎， 其实从一个小小的24小时的便利店， 嗯，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大城市当中生活的剪影。 哎， 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为着自己的未来拼搏着， 是 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城小事这个节目特别好，就是把北京城真实的故事跟大家一起来讲述。 是， 这个城市有烟火气。 嗯， 夜间的时候像美哲说的是不夜城，不光是动次打次是吧？ 嗯， 啊，也有这些便利店当中的普通人的生活状态， 小小的温情。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2个互动话题，一个是您见过凌晨几点的北京？ 嗯， 1、2、3、4、5、6， 哎， 啊，基本上都能算上啊。您夜里边有没有加班过呀？或者由于其他的原因，几点夜里的北京您见过？ 我觉得家里有娃的朋友，嗯，肯定都见过凌晨1、2、3、4、5、6点钟的北京吧。尤其是要是母亲的话， 为什么呀？ 好像好多年轻母亲就是在哺乳期的时候还要给宝宝喂奶什么的。 那个 不是很多同事的抱怨，哎，自从有了小宝贝儿，我就再也没睡过一个整觉。 咱要稍微那个界定一下这个范围 哦， 就是见过凌晨几点的北京是出了家门的 啊， 在自己 家 里边的 不 算，您熬夜看电视。 行，那我就不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了啊。 另外一个话题是，您爱喝咖啡吗？ 哎，这个我可以 参与，对吧？您一般什么时段喝咖啡？ 嗯， 爱喝什么口的？是拿铁呀，还是卡布奇诺啊？啊， 还 是清咖呀？ 对对对，美式啊，什么富瑞白呀，人都还挺有讲究的哈。 所以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参与方式2种方式，一个呢是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搜狗是不是 啊？对，搜狗崇光百货， 哎， 是吧？我看 OSIS 也给我们发来了，的确就是 SOGO 4个字母， 对吧？ 嗯， 记得当年是，我还曾经在里边逛过呢。 消费过吗？ 好像也买过东西， 这么犹豫啊？ 不是记不清了，记不清了，因为当时真的就是，到南城就这么一家大商场， 嗯， 然后我还记得当时1楼全是卖包、卖鞋、卖化妆品的，好像是。 一般一楼来说，可能化妆品会多一些。 基本上 现在很多商场的结构是这样 啊。对啊，然后还曾经去采访过， 嗯， 但那还是20年前了 啊，比较早了， 比较早了哈。 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微信哈，聊一聊自己看见过凌晨几点的北京呢？ 嗯， 孙东林说，凌晨的北京我也经历过，工作的时候啊，我上过夜班，那还是80年代的晚上， 哎， 是漆黑的感觉啊，那个年代感觉。就是烟火气不如现在那么强， 嗯， 可能人家指的是晚上， 哎， 那个热闹程度不如现在这么强。 对，现在其实晚上其实想去的地方特别多， 尤其是夏天，你看就是这霓虹灯一打哈， 哎， 感觉整个城市都是灯红酒绿。嗯， 不是这个词儿吧？ 就很多商场嘛，都特别热闹。 这个 灯红酒绿的城市中， 啊，行行行， 有很多红男绿女。 嗯，哎，红果说，我见过凌晨3点的北京，人少车少，我去飞机场坐飞机。 哎，这赶飞机，这肯定就是 一定是个国际航班才会这点起飞吧？ 红眼航班晚上起飞是吗？ 要是红眼航班吧， 不是，你等会儿，红眼晚上坐的不都是应该是红眼航班吗？ 那应该12点左右飞，要凌晨3、4点的去的话，应该是早上起来4、5点钟的飞机， 是吧？ 啊， 我确实很少凌晨赶飞机，不像李凯老师是个空中飞人，你不能嘲笑我， 没嘲笑嘛，就是乐了 一下，你这个表情就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见过凌晨几点的北京，以及您爱喝咖啡吗？爱喝哪一种啊？ 嗯， 一般什么时段喝？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说说家住在交道口北三条的刘女士抱怨说啊， 嗯， 每天晚上8点钟之后，这胡同里都会有人乱扔垃圾，尤其是35号院大树底下，经常是垃圾成堆。部分居民总在非垃圾清运时段来扔垃圾，特别的影响环境。 嗯， 这刘女士说哈，胡同里的垃圾桶已经撤了。在规定的时间有专门的人来清运垃圾， 嗯， 但是个别的居民吧，他要么呢就不等这个垃圾车来，要么是在垃圾车走之后把垃圾随意的扔在大门口，甚至有人把垃圾倒在树根底下，也没套垃圾袋，那垃圾就直接散落一地，不仅味道特别难闻，看上去也实在不雅。你像现在还是冬天呢， 嗯， 要是夏天的话，那味儿得多冲啊， 是 不是？记者呢也是在晚上来到了交道口北三条，看见在一些院落门口的电线杆啊、树木底下，的确是堆放着一袋袋的垃圾，什么快递盒、食品袋、卫生纸、口罩等等，就胡乱的堆放在地面上。那么在35号院门前有一棵挂着名牌的国槐树。这名牌上写着110年二级古树，啊，还是一保护树种，是吧？嗯，在这个国槐底下呢，有几个没有封口的垃圾袋就散落了一地，什么鸡蛋壳啊、柚子皮儿啊， 嗯， 等等厨余垃圾就散落在树根旁边。那么在地面上还有汤汁飞溅的痕迹，估计是吃那带汤汤水水的外卖哈， 哎， 这盖子也没扣严，就直接撒地上了。而在树上呢，还张贴着。此处禁止投放垃圾，您已进入视频监控区域的警示标语和社区的温馨提示。 嗯， 那你说这虽然有提示，虽然有标语，但是大家熟视无睹，视而不见，你说这怎么办呢？ 哎，这确实是。 哎呀，对于乱扔垃圾的行为，大家的态度也是不一样啊。有一个居民就说，你看现在很多人晚上就是工作特别忙嘛，尤其是年轻朋友， 嗯， 可能9点钟、10点钟才下班才回家， 嗯， 他赶不上这个垃圾车清运，是不是？那没办法，那垃圾不能在家里堆着，就只能扔在门口。 哎，就是你比如说刚才有那种凌晨还在加班的 啊， 然后夜里边喝完咖啡到家门口把这个咖啡的袋啊、咖啡杯 可能顺手 就 扔了，就 扔在这儿了哈。 哎，还有一些是老年朋友，你说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腿脚不太利索，听到这个垃圾车响铃之后来不及走到门口，垃圾车就已经清走了，那怎么办？只能放在自己家院子门口等着清洁工来收走。当然大部分居民朋友认为啊，这种乱扔垃圾的行为是污染了大家伙的生活环境，不应该被容忍。刘女士说， 收垃圾的师傅已经很努力了，每天早上晚上来好几趟呢，但这个收垃圾的效果还是不太理想。 嗯， 有人希望啊，相关部门能不能重视一下，也呼吁一下大家不要乱扔垃圾。 嗯， 那清洁工就是24小时不睡觉啊，就是凌晨1、2、3、4、5、6点钟的北京全看一个遍。 哎呀， 他也架不住有人乱扔垃圾呀。那对此呢，东城区安定门街道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实施垃圾不落地的政策之初，这垃圾桶的设置也是一个大问题。您想想啊，放在哪儿都有朋友抱怨，离我们家太近了，有味儿啊，脏啊。最后呢，还因为居民的投诉而逐步被撤除。目前胡同里没有合适的位置建立新的桶站，街道也是根据居民的意见制定了垃圾收运的时间段和点位。但确实啊，咱刚才也说了，客观上有部分居民赶不上收运的时间，平房住户呢又没有存垃圾的习惯，就随手扔在了门外。工作人员特别无奈地表示，根据我们的观察，堆积垃圾的地方啊，大多数是以前设有垃圾桶的位置，这个习惯的改变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虽然现在垃圾桶没了，但是大家的扔垃圾的习惯已经养成了。 是是是， 这确实是。人家也说，我们准备和社区联合房管部门再次入户宣传，根据实际的情况呢，在不影响大家伙的正常生活的前提下，找一块公共空间啊，设置一下这个收纳其他垃圾的垃圾桶，再配合已经发放的厨余小桶分类收运居民家里的垃圾。对于这些赶不上垃圾清运时间的朋友呢，街道也会在每天晚上7点之后安排清洁人员延时收运垃圾，也是希望啊大家都积极配合一点，毕竟这社区是大家伙的公共空间，是吧？ 是， 大家一起来维护社区的环境。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它定点定时收啊，对于一些年轻人可能也确实存在一些生活方式上的一些不太习惯的地方，可以在家里边多弄一些分类的垃圾桶啊，如果到点的时候就比如说提前放在那儿，啊，然后晚上咱们就建议大家啊，不要直接，因为毕竟原来那儿可能是个桶习惯了， 哎， 把这习惯也改一改。 再一个，其实咱们也可以从自身做起啊，自己在家里先把垃圾分类的这个措施做得再细致一点，这样收垃圾的时候可能也更有针对性。比如有一些国家，它可能一周，比如每周的周二，我收的是纸质的垃圾，什么周几收的是可燃的垃圾，那其实那个垃圾要存得存一周呢， 是 不是？ 是。 所以咱们可能也要从理念上稍微改变一下。 哎，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来聊聊您这个见过凌晨几点的北京，以及在生活当中您愿意不愿意爱不爱喝咖啡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全天都是早点，又来跟我们说早饭的事儿了。人家说啊，我有一次加班到凌晨3点多，走在回出租房的小路上，这路边的早点铺啊已经在忙活了。 哦， 我就上前问了一下，现在能吃早饭吗？ 嗯， 老板说有。我就要了一份包子和豆腐脑，一个人坐在店里，看着忙活的老板，再看看自己，感觉啊，大家都是在为生活奔波忙碌，都不容易呀。 凌晨3点，这老板的这个小摊儿就开始，早点铺就开始干活了。啊，因为你比如说呀，包个包子呀，豆腐脑啊，包括做个馄饨呐、这都得早起。 是我看过一纪录片啊，就是他讲的是天津的一对夫妻，人家是卖那个煎饼果子的，就每天早上凌晨就2、3点，恨不得就得起来备料啊， 是。 各种准备工作，所以经营早点摊儿、早点铺子真的挺辛苦的。 哎，然后呢，欧子在说几点的北京都见过呀？ 哦， 凌晨3点。啊，不是凌晨3里屯出来吃夜宵，吃夜宵啊，边上都是卖早点了，我这还涮鸳鸯锅呢。北京有几条街啊，就包括像三里屯，这两年年轻人 酒吧街什么的， 然后包括像这个鬼街 哦 啊，都是24小时。然后包括前两天说到的雍和宫啊，地坛这东南西北南边门有一个什么什么24小时的饭馆 啊， 咱不说哪家了，包括酒吧街其实也有原来有一些啊。也是属于这个 夜里边比较热闹的。 哎，挺好啊，大家如果想在夜间小聚一下， 哎， 或者是点吧点吧吃点好吃的，起码咱有地儿去，是不 是？ 是 是是。 嗯，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聊一聊自己喝咖啡的事儿哈。燕琳姐就说了，我感觉我对咖啡不太耐受， 哦， 一喝了之后就有点心慌心悸。 哎， 所以对我来说啊，很多朋友喜欢喝咖啡是吧？对我来说，喝咖啡就不是享受了，有点痛苦。 哎， 看来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 对，有些时候真的是每人情况不一样，是吧？8398就说爱喝咖啡呀，味道好又香甜，感觉挺好喝的。 哎，挺好喝的，这主要是喝顺口了就行。你比如我就喝不了美式，就是那点一点糖也不加，一点奶也不加，我就有点受不了。 啊， 所以我一般喝拿铁会喝得多一些， 更多一些啊。 哎， 张伯荣也说这个茶还是爱喝，这个季节是爱喝，叫咖啡不灵。然后说这个季节美哲，你看给你推荐一个，经常拍了张照片， 哎， 你看这是。 这是什么茶呢？ 沙窝萝卜配热茶。 沙窝萝卜配热茶哈，这个萝卜它能随便吃吗？ 萝卜沙窝萝卜甜的，你不 是 爱吃甜的吗？ 是吧？萝卜吃多了不会出现什么生理现象吗？ 反正你。你可以尝试， 我可以尝试一下，多尝试， 嗯， 多吃点，然后来上节目啊。 然后1527说你还是别来了。那个他特别爱喝咖啡，当然不讲究，也是喝速溶咖啡。 嗯， 现在上了年纪，怕影响睡眠，所以好久没喝咖啡了。 哎， 喝白开水可能多一些。 我觉得有些朋友啊，是属于就是可能工作也比较忙，就赶时间。速溶咖啡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嘛。 是，是是， 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嗯， 一撕开那个封条，然后拿热水或者牛奶一冲就能喝了。 哎，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家里那个速溶咖啡排在配料表第一位的是什么，有一些是那个植脂末，那个其实就不太好哈。 但是我觉得这个量不够也还可以。你看我那个速溶咖啡植脂末绝对排在前边。 对，好喝是好喝， 啊， 但是我们纯从更健康的角度来讲， 对对对对， 是不是？ 然后斐烙说了一个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啊，美酒加 咖啡，喜欢喝酒也喜欢喝咖啡哈， 那是句歌词儿， 我知道 啊，你也知道。 但人家说了美酒加咖啡，我就喜欢喝一杯嘛，这说明人喜欢喝嘛。 啊，可以啊，你还这歌你都知道 啊？ 你确信你二十大几吗？ 那经典歌曲 也得快乐三十大几了， 流传大几还没有 啊。 还是被叫小姐姐的岁数， 行 啊。0800也说了，我见过北京不同的时间点，不同地方的夜景。2019年的夏天，我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夜逛北京城啊，北到德胜门、安定门，南到永定门，西到复兴门，东到建国门， 没多远， 也就是到我们电台这边了，东边啊。当然呢，每天凌晨都必定在升旗之前到达天安门广场参加升旗仪式。 嗯，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夜里边凌晨几点的北京，您曾经见过是为什么哈？干什么工作，感觉怎么样，以及生活当中您爱喝咖啡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落日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这两天啊，长营派出所接到辖区一个饭馆报警，说一位客人啊，从火锅里边吃出了虫子，要求赔偿。 嗯， 但是呢，店方怀疑这虫子是客人自己放锅里边的 啊，还带这么干的， 啊，觉得他是敲诈勒索啊。民警抵达现场的时候，店这个饭店的工作人员正好跟这个顾客郭某争得面红耳赤呢。这个顾客郭某说，我涮火锅的时候从这个菜里边吃出虫子了，当即就叫来服务员控诉火锅不卫生，并且要求店家赔偿。 嗯， 店方表示呢，哎，我要不然给您打个折吧。郭某仍然拒绝结账，并且说权益受损啊，不是打折赔偿就行了的。民警呢，当时就说那虫子呢，就仔细观察了郭某所说的虫子。 什么虫啊？ 要说哈，这个民警知识真是非常的丰富 哦。 我对虫子呀，植物真是一窍不通，我只能认出来什么蛐蛐、蝈蝈、油葫芦， 还有那个羊喇子 啊，臭大姐 啊，哦，已经很丰富了知识。 这人家一看，这是一个潮湿虫，被称之为潮湿虫的 鼠妇， 鼠妇， 老鼠的鼠，妇女的妇。 嗯， 说这个鼠妇啊，常年生活在阴暗潮湿的角落，极少出现在新鲜干净的肉啊菜里边，更不会出现在火锅周边这样温度比较高的区域里边。 哎，你要说咱民警同志这生物学知识还真丰富啊。 说什么首先能认得出来，其次知道人家习性。 哎， 对， 知道人家这个虫子的生活习性。 哎呀，这反常现象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民警仔细查看了一下店内的监控，发现这郭某在就餐的时候曾经把手啊放进衣兜，而后呢从兜里边掏出东西，并且假借拿盘子顺势把它放入了锅里边。 嗯， 而后呢郭某见没人发现，又从锅里边把之前放入的东西捞了出来，拌入盘子里边的食物当中。这不是有监控录像吗？在铁证面前，郭某也交代是自己在店外草丛里边抓的虫子，故意投放在这个锅里边，以达到吃霸王餐，就是吃饭不给钱的啊，趁机勒索店方的目的。后来经过调查呀，民警还发现郭某啊，这还不是第一回，曾经与多家餐馆有过联系，而且有收到店方转账的情况， 也就是勒索成功了。 哎，经过审讯，郭某交代，今年以来他先后六次用同样的方法向不同的餐馆要求免单，并且索要所谓的治疗赔偿。现在呢，郭某因为涉嫌敲诈勒索，已经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 嗯，你说这就是属于恶心人带恶心虫吃饭，恶心到家了。哎， 可以啊，一套一套的。现在 反正你说这种行为是不是特别不耻， 哎，而且还是违法犯罪行为，对吧？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别老动歪心眼儿。现在说实话，哪个饭馆都怕出这种事儿。人家第一个首先明厨亮灶，对吧？人家厨房有摄像头，而且有好多的饭馆人厨房都是大透明玻璃。 哎，还真的 是吧， 很多那个饭馆人家专门就是在一个大屏幕上，不同视角的后厨， 哎， 大家一边吃你能看到后厨怎么做饭， 怎么做饭 呢？ 明厨亮灶嘛， 哎， 一个招揽生意，一个就是自己保证我这餐馆的卫生情况。除此之外，人家卫生监管部门也是定期要抽查，有详细的这种这个处理的意见，包括有检查的规则。 是，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想说，咱们把心思啊走在正道上， 没错， 对吧？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呗。您见过凌晨几点的北京呢？ 看过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的朋友还真不少啊。 哎， 像8216也说了，为了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我就见过凌晨3点多的北京。 是，请教我兔子说，哎呀，我见过凌晨3点的北京新闻啊，这北京应该是还坐过夜班车，我发现夜班车的乘客也挺多的，所以我觉得凌晨的北京也不冷清。哎， 但是咱们北京有那个就是比如说一晚上都营运的公交车， 有啊，夜班车，原来那个夜班车都是200多路。 哦， 就是说，哎呀，美哲，我约你，咱俩这样，咱把咱俩201路车站啊，上午8点不见不散，你等去吧。 其实人家是一夜班车，白天就歇了， 对，白天不出啊。 好吧， 后来呢，这夜班车都给改了，就是就是现在就叫夜班车了。原来是200多路。 哦， 不一样。 就是北京公交车的编号，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是吧？ 就有的时候是不是能从它那个打头的数字大概看出来它是什么跑几环的，要不是跑郊区的之类的。 44路跑几环？ 不知道。 300路跑几环？ 郊区。 300路是跑3环 啊，三环。那二打头是2环吗？ 啊，所以44路是跑2环。 那为什么不是44路？ 就是想告诉你，一点规则都没有， 一点规则都没有啊！ 原来300多路是郊区线， 嗯， 啊，现在 我就记得您之前那个节目里说过 蓝牌的嘛，就是蓝牌的那个车牌的那个颜色是蓝色的。 嗯， 当然这都是30年前的老黄历了， 哦，现在已经就是命名不按照它的线路走了。 哎，你知道600多路是跑哪儿的？ 哟， 啊，对吧？ 600多路，那也不能是跑6环的吧？ 那可不是吗？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哎呀，我见过凌晨几点的北京，差不多每个时段都见过吧。上过夜班啊，经常走长安街东三环机场路，夜里边车也不少，凌晨见过升旗仪式。 您也是工作辛苦了哈。 我有一次多年前啊，这个做这个节目凌晨1点才下节目，然后呢走京东快速，然后到了管庄路口附近，他竟然堵车， 就好多人都是那个点儿还没回家呢，可能 对，让我很是诧异。 哎呀，所以你看，为生活而奔波辛劳的人还有不少，是不是？当然也，不排除人家是出来玩儿。 那对对， 是吧？ 我曾经比如说夜里边，比如说看一场世界杯足球赛，上半场结束了，下半场要开始，不是中间休息个15分钟吗？我还能15分钟跑回家。 哦、 那时候夜里边确实三四点钟的时候 比较畅通一些哈。Nauti 说，曾经啊我特别喜欢喝咖啡，但是有一段时间喝了咖啡反而就犯困，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暂停不喝了。 哦， 隔了很长时间再喝咖啡又发现没事了。喝过什么二合一的三合一的咖啡、应该就是糖和奶都混到一块儿去了哈、后来啊发现还是纯的那种黑咖啡好喝、什么都不加，牛奶糖什么都不加、还是原味的喝， 是吧？挺好。芳草0127说，凌晨两点医院有急诊患者赶往单位，现在已经退休了，不需要再感受凌晨的北京了。您是直二线吗？ 直二线什么意思？ 您不懂是吧？ 是不是医院里头？ 医院是这样，医院急诊当中呢，除了急诊的一些常用，比如这家医院急诊的科室哈，有内科、外科、骨科，然后其他的一些什么几个科。然后呢，医生当中一般情况下可能是年资比较年轻的人值急诊，那年资比较高、经验丰富的，他们可能值二线。 二线 就是在 是退居二线， 不是那 二线， 就是不用在急诊室里边等着患者，万一有些处理不了的需要 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他们会是在医院里边的。 哦， 但是如果是三线， 嗯， 那有可能是在家里边。 明白了， 当然也不能离太医院太远。 所以这个也是分着不同的层级的哈， 啊、 比如有的那个大夫是在急诊室里等着大家上门 啊， 然后有 的 是打电话得 咨询的、二线大夫嘛，当然也很辛苦。三线就是属于那种随时在家里边可能提供一些技术支持的。 哎，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凌晨去看过急诊的朋友肯定知道，其实医院的那个就是半夜的急诊室也挺热闹的。 是，那不光是热闹，那充满了人间的喜怒哀乐。 哎呀，人情冷暖呀。 哎呀，今天呢我们。都是热情的 啊！对，热情的，热情的。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见过凌晨几点的北京，以及您爱喝咖啡吗？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说说药， 你看从医院，你又这真是一根筋啊！准备说什么药？ 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不靠谱的神药。 哦、那确实，你说说看。 1000多块钱的高档药品，其实那成本价啊， 多少钱？ 就是20多块钱，而且它压根儿就不是药，它就是饮料、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咖啡，反正就号称吧，能够治疗老年痴呆等等疑难杂症。专家对这个以此，就是有人冒充专家，以此忽悠这个老年人购买， 就是、加了引号的专家、 加引号的专家。这北京海淀警方呢，经过2个多月的侦查，奔袭千里。横跨5省，终于是打掉了一个保健品的诈骗团伙。 你来说说看， 跟大家讲讲哈。甘家口派出所打击办案队的民警最近在进行案件回访的时候，发现啊，李大爷似乎遭遇了保健品的诈骗。这位李大爷说啊，前些日子他接到了一家公司的电话，请他去参加健康讲座，而且在这个讲座上会有精美的礼品相送。你像李大爷已经退休了，平常没什么事儿，就同意参加了。随后呢，对方也是态度特别热情哈，专派这个专车接他前往目的地。而到了会场呢，李大爷先是被带去进行所谓的健康检查，一个自称是某医院教授的人向他讲解了他们最新研究的产品，什么细胞修复液，而且说啊，我们这产品好多人甚至一些明星啊名人都在使用，可以有效的减缓老年痴呆等等多种老年病。李大爷呢被这套词儿是说的有些心动了，所以就掏钱买了一套细胞修复液。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判断李大爷很可能就是遭遇了保健品的诈骗，赶紧劝说李大爷别用这修复液。民警简单的查看之后，发现所谓的修复液生产批号是食品的批号， 哎呦， 根本就不是药品啊，说白了就是一种果汁饮料。 那个药品都上面，咱经常听广告上面会说国药准字，这一般是药品， 正儿八经的药品哈、咱这个入口吃的食品它应该是食打头的是吧，食品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区分一下，是不是？这民警呢也经过多天的侦查，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团伙的会场所在地。但是在走访的时候，民警了解到这伙骗子啊已经离开了此地，但是民警同志没放弃，经过多天的走访调查，最终成功锁定了这个10人团伙的成员构成，随后也开展了抓捕行动。历时2个多月， 奔袭千里，横跨五省，终于在11月16号把这个10个人的犯罪团伙全都缉拿归案。那么经过审讯，这个团伙的成员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交代啊，他们卖的所谓细胞修复液成本其实就20多块钱， 你看， 但是他卖的贵呀，每瓶1000块钱，卖给老人家。 那老人要是觉得嫌贵呢？ 哎，要是犹犹豫豫，他们也有一些诱饵 啊， 我给您打个折， 打个88折， 哎，给您打个折，或者送您点小礼物，反正就总之吧，忽悠大家来买哈。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党某华、于某志、韩某亮等10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这起案子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但是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这个保健品顾名思义它是保健的，它不是药品，而且其实有一些打着保健品的东西，它究竟有没有保险这个保健的功效，还 不能替代药品， 未可知呢， 是 吧？所以咱要认正确的认识保健品的作用和功效。平常呢，这个家里年轻的子女啊，也要多和老人做做沟通嘛，是吧？如果真的是身体不舒服，咱就到正规的医院让大夫给瞧瞧，正规的医院正规的救治，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神药啊、偏方啊，以免耽误您的这个治病的时间。 说实话，老年人对于健康可能更在意一些，对吧？就是更看重，像小年轻像美哲这样的，每年体检都不积极，就甭说那些什么了。 那我也是按时按点的去 啊。但是我觉得老年人关注自身健康是件好事，证明我们健康意识提升了。但是千万千万不要迷信，更不应该就是相信那些所谓骗子的话语、话术哈。 当然我们觉得现在客观上那些骗子其实除了打这个药效牌之外，他们也往往会打情感牌，对老人嘘寒问暖， 对对对， 恨不得当个大闺女、大儿子，这么照顾老人、可能老人从心理上会有一些恻隐之心，感动之情，但是还是啊，咱得擦亮眼睛，是吧？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见过凌晨几点的北京啊？另外，您爱喝咖啡吗？爱喝哪些种啊？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军用小铁锹说：“我是代驾师傅，见过凌晨全时段的北京啊，北京凌晨公交车代驾师傅比较多，哪个车中间过道都是自行车，有的时候没有单，没有单了，也去那个超市买杯卡布提诺。 要提提神啊！当然，您的工作也是辛苦了哈。”金豆豆说中午午睡之前我会喝杯咖啡，喝完咖啡啊，趁着那股劲儿还没上来，撂下杯子倒头就睡，也就睡半个小时吧，醒来之后精神百倍。 哎呦，喝完咖啡睡一小会儿， 就是趁那个咖啡提神的劲儿还没上来的时候赶紧睡、 挺好。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爱喝咖啡吗？爱喝哪一种啊？另外就是凌晨几点的北京您曾经见过，因为什么见过哈，忙些什么，感受如何，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唱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春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要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见过凌晨几点的北京啊、因为什么原因夜里边出来忙碌啊，觉得夜里的京城怎么样？ 也不一定是忙碌， 也可能是嗨的， 出来玩， 哎，出来玩来了哈、当然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来聊聊您爱喝咖啡吗？爱喝哪一种？平时是不是必须要喝咖啡？不喝咖啡盯不住啊、等等，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8336这位朋友说，东方的第一轮红日升起之时、我见证过。 哎， 但这个留言特有意思啊，你要说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冬天和夏天那肯定不一样、 为什么呀？ 夏天太阳出来的早啊，冬天太阳出来的晚啊、这不下个月12月下旬的时候、冬至应该是一年当中白天最短的时候， 是是是， 太阳出来最晚的时候。 现在早上起来一般几点太阳就天出来了？ 你让我算算啊，我估计反正呢， 我要是你就拿手机看看上面写着呢。 7点 之前就应该已经亮了，因为我是6:50要叫我们家孩子起床、 真辛苦、 所以今儿早上起来觉得正好蒙蒙亮的感觉、然后呢，修元说我爱喝咖啡，天天都喝 哦， 这个每天不喝都难受是吧？ 这已经养成了生活的习惯。 是， 孙东林说，1984年的时候不是国庆35周年吗？我参加了天安门庆典，晚上那是欢乐的海洋啊，也见证了凌晨之后的天安门广场。那次的经历还一直存在我记忆当中呢，肯定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啊。 白猫黑猫说，哎呀，我见过凌晨4点的北京。以前备战马拉松比赛。拉什么 LSD 我也不懂啊，刷二环 早上起来不到四点出家门，路灯还亮着，人和车都很少，听着音乐和自己的心跳声，不知不觉天就亮了，等跑完天就大亮了。 哎， 回家洗个澡真舒服。 嗯，可能一天比较有精神啊。 刷二环呐、啊、 刷二环。嗯，没，我没刷过，别看我，估计这辈子都不太可能有机会刷二环了。 要是你，要是我呢，你就还是坐一趟四十四路公交车。 四十四路就是跑二环是吧？ 那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跑二环中间还换一趟呢、 哦。我先坐公交车吧，我觉得这比较靠谱。 哎，这比较靠谱， 先坐着公交车看一圈二环， 哎、 这里九外七皇城四、 嗯、 多有意思呀、啊！ 是 是 是，嗨， 嗯。 远航说，原来单位上夜班，从凌晨12点开车到现场，现场安全监控啊， 嗯、 溜溜一宿，看见过北京凌晨东方从黑点儿黑夜一点点变成天亮的全过程。先是东方天空中有淡淡的浅灰色， 嗯、 慢慢出现鱼肚白，然后越来越亮，最后太阳露出来一点点红红的，一蹦一蹦的窜了出来。太阳像个大火球升起来了，天就完全亮。 哎，您发这段留言特别像小时候学的一篇课文， 在海上为了看日出特地起个大早、 啊、对对对对，我就记得鱼肚白这个词应该是出现在那一段当中，这一段应该还是要求背诵的吧。 你们这个专业要求必须读吧？ 我们这个专业 啊， 播音专业呀、 啊、对啊，那不是念那什么都要念这文章吗？ 没什么印象了。 接下来说其他的事儿吧。这个卸去杂乱无章的妆容，露出原本建筑的本来的样子，让便民设施取代栈道违建。11月29号，也就是昨天，西安门大街改造提升项目正式竣工验收了。这条曾经连通皇城内外的重要通道，变成了成为什刹海地区街面上的博物馆。漫步街头，如同翻开一幅从元代到如今的画卷，老城风貌尽览。 嗯， 东起府右街，西到这个西四南大街。踏入西安门大街的这一刻，西四路口的红楼红公共藏书楼就率先进入眼帘。红砖外立面啊，正应红楼二字。细看这个砖面哈， 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各个时期的口号啊、标语啊，依稀可见。 这都是历史的印记。 哎，虽显斑驳，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可是为数不多的洋气之地、 嗯、 啊。项目设计师史奇说，这个藏书楼曾经是北京市第一家宽银幕的立体影院，第一家无障碍影院。在今年4月启动整治提升之前，400多平方米的外立面被一层灰浆紧紧包裹着。 嗯， 要卸妆啊，这个你熟？ 我这给人脸卸妆，您说的是给建筑卸妆？ 哎，都差不太多。 它能一样吗？ 建筑卸妆唯一的就是只能是打磨，拿砂轮砂纸蹭、 哦。那我们平常不用啊。 啊，你们那个砂纸不是？ 我脸皮这么薄、 哦， 它经不起这什么砂轮。 砂纸砂纸分号那种吗？ 不太清楚，您都是这么卸妆的？ 我没装。在史奇的手机相册里边，仍然存着30多张打磨墙面的照片，由灰变红。1个多月的时间，藏书楼方显素颜。 嗯， 看人家的素颜特别美。哎， 白里透着红。 嗯，你的素颜呢？ 嗯， 没见过也倒是。 怎么没见过呀？ 怎么能见着呢？ 我怎么记得我上周有一天不就是没化妆上早班的时候上财富新动力回来 啊、 清水出芙蓉吧，这是我得到大家的评价。 就是没敢记。 什么呀？ 没敢看。 不会是没对上号、 有可能是。 嘿 啊，如今西安门大街不仅历史感厚重，出门有景，还添置了各种便民适老的无障碍设施。更让周边居民高兴的是啊，沿街曾经的13家所谓七小门店也没有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超市啊和快捷酒店。那么西安门大街83号是整个提升当中像红楼啊、公共藏书楼这样保护性修缮的共有4处。西安门大街141号的清代风格的叫砖券门，还有巴洛克风格的1901咖啡馆，西安门大街值班班房旧址分别在列。这些跨越明清民国近代的建筑，通过老照片资料最大程度完成了穿越，成为了这座开放式博物馆的地标。 哎，昨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想问问朋友们都熟悉北京的哪些地标哈、 哎、是啊， 你看刚才说这几栋建筑也可以代表北京城、 嗯、没错， 也是北京城的地标嘛。 对，这个西安门大街确实是非常有特点的北京城的一些街道，包括刚才昨天咱们说那个在鼓楼上边看景山这个地安门大街是吧、 嗯、 是其也说大街提升啊，不只是风貌，居民的生活也得必须满足。华灯初上， 使其呢在红楼公共藏书楼前拍下了夜幕下的西安门大街，淡淡的光线在这里勾勒出一道不同于白昼的风景，看着和他一样驻足拍照的人群，那么使其也相信这座核心区的开放式博物馆定会讲出不一样的北京故事，哎，特别的有意思。 嗯， 所以西安门大街有日子也没也还行，不算太长吧。前段时间路过过， 哦， 啊，当然我觉得也确实值得好好去感受一下。 嗯，我们的朋友们如果得空的话，也不妨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哈，打打卡，拍拍照，都挺好的。 是，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咖啡以及。凌晨 您见过凌晨几点钟的北京哈？ 对， 大家都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找到大城小事的直播间，或者通过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微信公众号都是可以互动的。先说是44路吧，老周说那个你就是欺负我 啊！ 人家说了，44路公交车南边不是走二环的，是走前三门地铁路。 对， 西北东是沿着二环走 啊。这个前三门这不是就是属于比二环还近点儿了。 嗯 啊，你要是跑二环，估计还是穿前三门大街更。 啊，甭管走哪儿吧，我就先坐公交车溜达溜达。 先去感受一下北京。 啊，先去感受感受。 啊，行。 微微的胖胖说，之前出差呀，总是坐火车或者坐飞机，便宜点的机票，你知道？ 嗯。 这想捡个漏哈，他时间上就得牺牲一下， 那 妥协一下， 嗯。 所以好多便宜的机票都是凌晨或者晚上出发。 嗯。 所以凌晨几点的北京我都见过。要说咖啡的话，在单位的话，我喜欢冲一杯挂耳黑咖啡，满屋飘香。 嗯， 逛街的时候呢，喜欢喝焦糖玛奇朵。 哎呀， 这一甜一苦两个极端。 是，焦糖玛奇朵太甜了。 哎，嗯， 那个挂耳 咖啡呢又有点苦。 哎，挂耳咖啡是这样，我第一次冲的时候，我老觉得应该多冲几次。 哦， 就是他那个老觉得浪， 当那个茶一样， 不是老觉得他冲两次浪费，你知道吗？ 嗯， 后来发现再冲第三回就没味儿。 嗯，肯定都是第一回最。 对，他就是人家设计就是 一次性的。 就哦，你今天冲完了，明天还继续使啊？ 不是，我就说都是一次性的嘛。 啊， 就泡完了就不完了吗？就冲完了就完了吗？ 对对对， 啊， 就是其实想多冲两次嘛。 嗯 啊， 会过日子的人 就是节省一些。 哎，6306也说了，我不太爱喝茶，喝茶觉得有点胃疼，所以喜欢喝咖啡。一般来说，上午得喝两杯，下午3点之后就尽量不喝了。啊，特别是喝咖啡呀，可以缓解我的头痛。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比吃止痛片效果还要好呢。 7498也是一位咖啡的这个热爱者，说这个咖啡豆啊，经过这个动物消化之后啊，排出火更有，就是那个猫屎咖啡嘛。 哦， 啊，云南，云南啊， 挺贵的嘛，不是说？ 那是就特别难喝的味道啊。 嗯， 云南、海南还有南美啊、巴西的咖啡，夜里边加班熬夜都喝过。下图呢是成龙出的片场的这个低绿咖啡。 哦，给我们拍来了一张图啊。 哦，是吧？ 你要说咖啡里面的门道和讲究也挺多的。 嗯， 有好多咖啡爱好者其实就是也都研究的很深入哈。 嗯 FM 梅梅说，对咖啡啊，我谈不上喜欢或者不喜欢，没事儿和朋友会一起喝个咖啡，女儿给我买了咖啡，给我买杯咖啡我都不拒绝 啊， 慢慢品着聊着感觉还挺有情调的，但是我自己啊不会主动去喝咖啡，还是比较习惯喝茶，我女儿现在天天都要喝咖啡，已经成习惯了。她不喝茶啊，这是属于可能两代人在对饮品的偏好上不太一样。 是是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见过凌晨几点的北京哈，以及您爱喝咖啡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最近啊，东直门附近有一棵大树突然火了， 为什么呀？ 吸引了很多人争相拍照。 哦， 但是啊，就是很多朋友担心，为了拍到满意的大片儿，让不少拍摄者站到了斑马线上取景。先来说说，解决一下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 啊， 为什么这棵树火了哈？ 嗯， 这东直门附近啊，有一棵树，它的位置正好在背景墙红白两色的交界处，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呢就特别充满艺术感。 啊，一半是红 红的，一 半 是 白 的， 哎， 中间是一棵大树。 哦，可惜了的不是蓝的。 什么不是蓝呢？ 就是白色变成蓝色多好。 红的和蓝呢， 啊， 有什么讲究吗？撞色啊， 红蓝铅笔啊。 你 您可真有想象力，不过也行嘛。 啊，是吧？ 那要不你去问问能不能给涂涂蓝呢？啊，反正就很多朋友去打卡吧，是吧？这个照片当中呢，很多人都站在斑马线上拍照，还有网友啊发出了友情提醒，说我天天下班都从这儿路过，车特别多，所以也提醒拍照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拍照也别妨碍公共交通，是吧？这个拍照的地点呢，就在东直门桥西北角的人行道上。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啊，这红白墙其实是地铁机场线西延工程的围挡。 哎， 你要说这围挡确实有拦围挡。这中午12点的时候 啊， 三位女士啊正在树前轮番拍照。 哦， 当然你知道拍照也可有讲究了， 嗯， 你不能就是傻站在那儿拍， 哎， 你得摆点小 pose， 是是是， 拿点小道具， 凹个造型。 哎，就比如说举起咖啡当个道具， 火， 啊， 别撒脑袋上。 嘿，怎么说话呢？ 万一旁边来个自行车一躲， 你不举那么高不就得了吗？顶多撒鞋上。 哦， 这一会儿啊，或者是把外套脱了啊，戴上墨镜，换个造型， 大冬天的不嫌冷， 那就叫凹造型， 嗯， 要温度不要风度，不是要风度不要温要风度不要温度，哎，啊， 行行行， 反正大家就各种摆 pose 吧， 嗯， 当然呢这个摄影师也是对艺术非常有追求的啊，指挥模特，哎，你可以往前走走，来来来来来，动一动啊，动一动， 嗯， 再拍几张动态的，小心车。你看这个时候呢，随着拍摄者的指令，有一位女士就走到了斑马线上，她在这斑马线上昂着头阔着步啊，来回走了3遍，摄影师才抓到满意的角度，全然不顾身旁穿梭不停的车辆，让大家伙啊不禁为他们捏把汗。中午的时候，前来打卡拍照的人是越来越多。10分钟的时间里，有不下10位拍摄者在斑马线上拍照，那估计还得抢地盘呢，哈。 嗨， 他们有的人呢，扎着马步，不断变换角度。 不是一女孩扎一马步啊？ 那没准是男的呢。当然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扎一马步？ 骑马蹲裆式是吧？ 啊，骑马蹲裆式就是扎马步啊。这怎么听那么不太雅？我学过那个30几式的太极拳。 行行行行，我就不要提这茬，也不要提这茬。 仙人指路， 行， 仙人指路是太极剑啊，得澄清一下。当然，还有一些人呢，拍起了视频，一待呢就是10多分钟。这很多朋友都说，你看这斑马线就在东直门桥的拐弯处，两头又没红绿灯，这行人过个马路都得小心翼翼，这些在斑马线上拍照打卡的人未免心也太大了点。 是， 看着眼前的景象啊，从这儿经过的很多行人都是连连摇头，直呼危险。 哎，刚才你说是什么要温度不要湿度，不是要温 度，不是要风度不要，不是要风度不要温度， 要什么都得要命，对不对？ 要命， 对吧？你要风度也好，要温度也好，你得先要命。这地方多悬呐， 啊！要是不看车的话，就真要了命了， 哎呀。所以你要不然就是找一个夜里边拍，人少人少不行，人少的时候车速也快。 而且主要是什么呀？ 啊， 夜景人像不太好拍呢。 嗯， 你想想，那把那个曝光调的合适， 嗯， 而且你大晚上的，你还能拍出来一边红一边白吗？ 那那拍个黑照片也行， 那还有什么意思呀？ 那就是， 哎，反正不管人家怎么拍吧，拍照本身没有错， 哎， 但是妨碍公共交通，漠视自己的生命安全，这就是有问题了， 啊。哎，我觉得美哲说的特别好。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爱喝咖啡吗？以及您见过凌晨几点北京的样子，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以及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弯弯绕说速溶咖啡，胶囊咖啡，咖啡机萃取咖啡，挂耳咖啡都喝过，由于牛奶不耐受，只能喝美式咖啡了。 哎，就是有一些朋友是有点乳糖不耐受啊，乳糖不耐受是不是可以喝酸奶呀？健康北京主持人， 不是咖啡里边兑酸奶吗？ 不是不是，我 不是 人家说对牛奶不耐受 啊， 单纯探讨奶 类。嗨，你这转的，我以为咖啡里边要兑酸奶呢。 那或者您要是对牛奶敏感的话，可以喝美式吗？可以喝。 那不是人家说吗？只喝美式吗？ 当然刚才提到这个咖啡机是吧？我这个想家里装修好了以后，我也想添置一个就是胶囊咖啡机之类的。 哎呦呵， 如果有没有这个收音机前懂咖啡机选购的朋友，也可以给我支支招。 你还得给买一个那种打 奶泡的那个，就是做拉花， 是不是那个都是一体都能完成 啊？那得大嘛，有那种分着的，即使你要说胶囊咖啡，基本上做不了你那个奶泡什么的。 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就是原来住人的宾馆的时候，发现有的那个酒店房间里会 有 那 个 小的胶囊咖啡机，就是它一个个小盒嘛，把它放进去，然后自己就出那个咖啡了。 我好像都研究过，不太会使， 是吧？ 啊， 你就是一直都没有享受人酒店提供的这种便利服务。 对呀， 嗯，可以试一下，还挺方便的。 土豆泥呼呼呼呼说，咖啡依赖呀，平均每个月花在喝咖啡上就得500到800块钱。 嗯， 加班的时候一天得喝四五杯。 哟呵，那这个四五杯确实不少。 不是，关键是您那加班的四五杯里边带不带糖？ 嗯， 要是真的是美式啊，我敬您是个条汉子。要是里边搁了好多那种什么什么焦糖玛奇朵那种，可能 有奶有糖， 更是感受那个糖的味道。我觉得，有的时候累了的时候，其实想吃一些甜的。 嗯嗯，确实吃甜的会让人的心情愉悦嘛，有满足感。斯芬克斯说，前几天在国家会议中心酒店，我点了一杯美式咖啡，那儿的环境挺好，味道也不错，休闲一下，然后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哈。 嗯嗯，然后刚才还是谁啊？说这个密室。 密室逃脱 啊，密室剧本杀推土机说， 哦，一位听友 啊，说这个冰咖啡是我的最爱。 哎，冰咖啡， 前两天啊，我请人家，就是请咱我对面那位女同事吃喝咖啡， 哟呵， 但是呢，她负责跑腿儿，她去买，我负责下单。 嗯， 啊，我们俩商量挺好的， 就是一个人掏钱， 对，我掏钱，她跑腿儿， 哎，那下回我帮您跑腿儿， 然后呢， 您能听我喝吗？ 点单的时候我就问了她要喝什么， 哦， 然后我就随便选了一种， 嗯， 结果端回来她跟我说，你怎么选了杯冰咖啡？ 没看清楚是吧？ 对，没看清楚嘛。后来只能是这个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呐。 行行，说这些都不重要，相信大家也看出来，李克老师请客的时候都是挑我不在办公室的。 你早上起不来上班呢？ 那我明天早上我在 啊，是吗？ 欢迎大家9:15啊，听听财富新动力。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见过凌晨几点的北京，以及您爱喝咖啡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下角呢有个点赞的标志。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点赞啊。稍微歇会儿，我们听首歌吧。 嗯 啊，然后今儿的歌既然说到了凌晨几点的北京， 哎， 咱们就来放一首夜里边容易听到的闹腾的歌，怎么样？ 摇晃的红酒杯。 来， 是这样的 啊， 算先放歌吧，待会儿再说。 这个歌有点闹腾，可能也是适合夜里边放吧。 嗯，嗨一嗨， 哎，咖啡里边听起来可能也会比较提神。 哎。 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那生命的罪，谁忠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脚下踩着玫瑰，会尽一个吻当安慰。可怜像春梦的音乐，叫人们怎么沉眠，不知你的香水，窒息的鬼魅，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玩到一半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也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配上了一切，超值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粉身最孤的滋味，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那最新的音乐听起来多么愚昧，你武装的防备，上帝的是谁，靠近我一点点，是不一样的世界，安睡在我的肩，我用生命为你加冕，也太美，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配上了一切，超值千年的泪，痛 枉费我要霸占你的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一首夜里边听的关于夜里边的歌， 叫做王菲哈。 啊，对啊， 咱大城小事其实很少给大家放这么节奏感强的歌。刚才呢，李凯老师跟我说，说那个美哲，我待会儿要放一首王菲的歌。我说哪一首啊？王菲哪一首啊？王菲。 就可见我们俩有多默契， 哎、 是吧？ 后来就是一句摇晃的红酒杯，让我们俩对上了暗号， 啊、 是吧？ 然后呢，还有人说这夜里边听这歌容易闹腾啊。夜里边还有一些像博荣姐姐说，夜里边放这歌不吓人吗？ 嗯、 啊，其实还行吧。 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挺喜欢听这首歌的， 熬着最深的夜， 敷着最贵的面膜， 嗨， 哎，打着最爽快的游戏。 来来来，传奇说，我第一次喝咖啡呢是在1988年。那时候呢，在一家涉外饭店工作。 嗯， 当时北京城没几家涉外饭店。 哦， 在饭店咖啡厅喝那种大玻璃瓶装的速溶咖啡，然后还是放几勺那个咖啡伴侣，加两块方糖，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不加或者多加几块。当时好像是25块钱的外汇兑换券一杯。真是奢侈啊！ 哎呀，25块钱，1988年的时候、啊 哎， 那确实是挺贵的。 对啊， 不过那时候喝咖啡是不是真是一件时髦的事儿啊？ 当然喝的都是速溶的，不像现在的啊，嗯、现在的都是咖啡豆磨出来的啊。 你知道我小时候喝速溶的饮料都喝什么吗？ 啊、 有一叫做果珍的饮料，您喝过吗？ 嗯、吞 就是啊，吞。吞不吞吧啊，那是它的英文名是吧？ 没事没事没事，你说 吧。就是橙色的包装， 啊啊啊， 然后喝起来是橘子味的，酸酸的， 啊、 甜甜的。 是， 嗯，我小时候还喝高乐高 啊， 但是现在高乐高好像 也 没 有 了 哈。 哎呀，这都是时代的记忆了啊。 是是是是。 大忙人建军说，每天都喝茶，很少喝咖啡。 嗯、 朋友聚会呀、啊，在咖啡厅，我就会点饮料。刚听你们的节目，赶紧找出来手边啊、这个冲一杯速溶咖啡， 嗯， 加奶。加糖还挺好喝的、 哎、 出国坐飞机的时候我都是凌晨5-6点钟出发，机场路啊车还是不少，北京的朝阳很美的。 嗯，朝阳确实也很美啊、 嗯、 分您住哪边，您要是像我们住东边的往台里边走，朝阳特别美。 嗯 啊， 等会儿我让我想想，住东边往西边走，太阳早上从东边我就说李凯老师说的话吧、啊、就是 怎么着？ 你就得琢磨琢磨， 琢磨琢磨啊！ 什么吃沙窝萝卜 啊， 然后喝热茶。 你能看见朝阳吗？早上？ 嗯，我呀，我都是看，甭管从哪个方向走，都看不见。 都看不见朝阳啊？ 就是在家待着呢嘛、 哦， 一般来说 都是睡过去了，是吧？ 但是每周三不是这样的。 嗯、行行行， 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 哎，然后呢，五家守志说：“哎呀，这咱不太懂，太专业了，叫什么阿拉比卡？” 嗯嗯嗯。 啊， 很多咖啡馆呀现在都打出来这个旗号， 嗯， 说我们选用的是阿拉比卡咖啡豆。 哎，这个豆呢比较小，味道好，豆大一点的是这个罗布斯塔品种，这个罗布斯塔和 这沙窝 萝卜斯塔和萝卜沙窝萝卜有 没有没什么啊，豆苦一些。说我们家有个咖啡机，为了喝出好的效果，磨豆机买了两个，萃取出的咖啡再打出细腻的奶沫，自己做的拿铁味道和性质无法比拟。 嗯，这得跟您取取经哈，一看是资深的咖啡爱好者， 哎、真棒。 嗯、是，嗯，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留言。时光雕刻说，我母亲病重住医院的时候，晚上我陪着妈妈照顾我妈，见过凌晨五点的北京的晨曦。 嗯， 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医院，看见凌晨五点啊，就有环卫工人在辛苦的打扫街区了，而公交车呢也已经忙碌起来了，上早班的人们已经在出发的路上了。 嗯， 我回家洗漱，吃个早餐，也要融进上班的路上。 哎， 都是辛苦啊，大家 是。 嗯，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这个战线长达一个月的双十一，今天是11月30号了哈、 哎， 这个终于落幕了哈。小文感觉被各路主播们冲昏的头脑终于慢慢冷静下来，理性正在一点点回归。 那双十二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那现在那没准又不理性了呗。 哎呀， 人说直播购物啊，很容易让人产生冲动性的消费，主播们一口一个全网最低、 嗯、 买到就是赚啦，不知不觉就下单了。 哎， 尽管电商平台普遍提供7天无理由的退货服务，但是小文还是有一些东西砸自己手里了。说有的呢是快递拆晚了，等想到要去申请退货的时候已经超过7天了。 嗯， 你瞧您这心可真够大的哈， 可能买东西太多了。 哎呀，还有就是不小心把包装拆坏了，没办法再退了。 哎， 一盘算下来，小文发现触境尴尬的化妆品的数量是最多的。说今年啊，很多商家不是直接减价、 嗯、 而是用加量的方式来搞促销。比如化妆品吧，就喜欢送各种各样的小样 啊 啊，面对一堆啊，略显鸡肋的迷你装的赠品，他突然萌生了把它转卖了的吧 哟 这样想法，说有些自己未必都能用得着，留着反而浪费，不如转手转卖了，嗯，多少能回点血是吧，减轻一下还贷的压力。在二手平台，这样的卖家并不少见。双十一回血出杨树林的什么无这粉底液是吧？ 嗯 啊，正装自流了，就是这意思，是这些东西 把小样出出去。 哎，小样出去了。 嗯、 说李佳琦直播间双十一拍的还热乎着呢，回血挥泪甩啊，出中样的水乳套装，还有什么回血出什么娇兰的这个复原蜜的小样啊，反正总之都是五花八门的产品介绍。 嗯， 双十一回血俨然成了新进的热词。虽说卖的钱不多，但苍蝇腿也是肉，对吧？好歹也是给自己找了服后悔药的机会。令小文欣慰的是，大牌化妆品附赠的小样似乎不愁销路，发布以后呢，很多人来问啊，比想象中要抢手一些。 你看，可能有些朋友经常会出差，就是他要随身携带旅行装、 啊、 所以愿意去用小样、 嗯、是吧。 还有一些朋友啊，你想就是年轻的女孩，你买一化妆品，买一护肤品，说实在现在那些大牌真的挺贵的、 嗯、 如果你直接买那种100毫升50毫升的正装、 嗯、 万一不喜欢，万一不好用，这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嗯， 那我怎么样才能用少少的一点钱去体验一下呢？ 小样， 那干脆买个小样试试呗。 小样你等着， 此小样非彼小样啊！您那小样别轻易对别人说 啊。这是、 啊、 是，我以为他准备买小样，跟小样说：“小样你等着， 小心被打。” 有人在回血，也有人在捡漏。初入职场95后的这个林佳，在消费方向，向来是精打细算，淘二手货比购买新品划算多了，特别是那些没有拆封的。其实品质都一样，价格也比较，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在他看来啊，双十一期间熬夜烧脑太过于繁琐，凑单规则太过于复杂，还是二手交易平台来得更直接一些。 嗯， 遇到合适的就拍下就行，省得再算数学题了。正宇同样习惯买东西前啊，先到二手平台上面搜搜看，像什么镜头 哦、 云台、 嗯、 三脚架、 嗯、 这些摄影装备，买新的太烧钱，对于穷学生来说开销有点大。 人家那个有一句开玩笑的话怎么说的，什么单反穷三代、 啊、 摄影回几生那种、啊、反正就是侧面说吧、 啊、 这些摄影器材确实好的 贵、啊、 特别贵， 一些牛头。 是啊，所以呢这时候双十一之后有转卖的人比较多，挑选的余地大一些，可以趁机入手。以一款微单镜头为例哈，郑宇看到了有卖家正打算双十一回血呢，晒出的购物清单显示买入价是503，卖出价是320， 讲讲价估计300也能拿下，相当于六折。随后呢，不想用了还能再转卖出去，这看起来都不错，也不浪费， 嗯 啊，也算是一种办法。 哎，是大家消费当中的一个新的理念哈。可能现在这些二手交易平台，原来大家会说我买这个旧货会不会不好，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其实转变了这个消费思维之后，没事就愿意去二手平台上看看，捡捡漏。 但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嗯，当然我们说这个二手平台虽然物品繁多，但是哈，有时候真真假假，大家也不太好分辨。你看，按理说处理个人闲置物品，你自己不用的东西，是不是通常数量比较有限呢？比如我买了一个不喜欢，我把它出了，可能这个门类是杂七杂八的， 是是是， 数量也不会太多，品类不会特别齐全。但是现在啊，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发现哈？如果您去看看各大二手这个交易平台，会发现有一些卖家，他们存的那货特充足，一看就不是个人卖家，一看就是专门倒腾货的。这个，作为二手交易平台的常客，王颖呢，最近就发现啊，越来越多的职业卖家是披着双十一回血的外衣混迹其中，卖力的营销他们的库存产品。 库存呢？ 他们攒着的货源特别充足，其实都属于职业卖家， 就是砸自己手里那些货。 砸不砸吧，咱先听听人怎么说的哈。 您说， 你看这个卖家，他卖的都有什么货呢？赫莲娜绿宝瓶5毫升，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赫莲娜绷带冻膜15毫升。 这是骨科用品，绷带。 不，用脸上的。你想这个人上岁数，这脸不是往下垮吗？这所谓的绷带啊，给你绷起来，往上那么一绷。 今儿我们没视频，有视频就能看到美哲在自己脸上刚才的这个动作， 就绷了一下嘛。 对对对， 还有一些什么兰蔻新素颜紧致面霜15毫升，兰蔻激光面霜15毫升，什么小黑瓶肌底液7毫升，等等等等，全都是化妆品。在一份近日发布在二手交易平台的产品信息当中，卖家就列出了一长串待售的化妆品，同时呢，还附上了一张摆满了上百个瓶瓶罐罐的实物照片，而且声明啊，售出就不退不换了。这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您要买了的话就得自己认。那么在页面下方呢，也可以看出卖家在平台上已经卖出了544件产品，还挺畅销的。当然事实上类似的职业卖家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几乎随处可见。在一份全新面霜的销售文案当中，卖家说啊，出手是因为我在双十一官网下单囤货太多了。当记者和他私聊问到你有没有进货渠道的时候，对方又说了，其实我自己又是代理商。你看这前后 矛盾， 对不上供， 对、 是不是？ 对不上供， 这对不上词儿，是不是？ 你知道什么叫上供吗？ 上供，上供，知道呀。 啊，在什么语境下？什么时候？ 比如打牌的时候。 扑克牌是吧？看来没少玩，行，这还算懂。 行吧，这人的销售记录显示，对方啊在平台卖出的产品多达5455件，比刚才那更夸张，是不是？这在电商平台上，产品到手之后，如果觉得不满意，起码呀，咱还可以选择退换货。但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这些直接卖家就直接把退换货这条路给消费者堵死了，就算买家发现有问题，也只能吃哑巴亏。对于职业卖家，王颖总是心存戒备。他说啊，拿化妆品来说，咱普通消费者是真假难辨，特别容易被职业卖家忽悠。你看这投诉平台上好多人都抱怨自己买的是假货。记者也做了一番调查，发现二手交易平台上的职业卖家不仅仅热衷于倒卖化妆品，就是他除了卖化妆品之外， 还卖什么呀？ 还卖大家手里的空瓶。就是咱用完的那些什么，这个护肤品啊、化妆品啊，不都有包装吗？这些卖家会回收。 原来是这样，原来有首歌你听过吗？ 哪首歌？ 酒干瓶卖我， 酒干汤卖我，酒干汤卖我 啊！对啊，就后来改个词儿叫酒瓶，酒喝干了瓶卖我。看来现在不光是酒干了瓶卖我，化妆品干了也可以瓶卖人家。 哎，人家也收，而且呢，人家卖的都有什么呀？听听这个海蓝之谜等高价，海蓝之谜等高价收。 啊，还有小灯泡、大红瓶、神仙水、高价收， 这都是什么？这个 反正都是各种各样的护肤品， 就是化妆品的瓶子，是吧？ 瓶子，瓶子啊，都是瓶子。在一份标价188块钱的产品信息当中啊，卖家给出了一张由多款热销品牌化妆品组成的图片，上面呢是用红字标明收用完的瓶，当然那个完它不是咱用完那完不是完全的完吗？ 嗯， 它在上面写的是药丸的丸 哦， 就吃着那药丸， 免得被那些平台给屏蔽掉。 哎，就是打了这么一个擦边球哈。记者就问问这卖家收不收瓶子，对方说。看图报价啊，我们只收新款，你要是上了的话我去拍你的链接。以一款精华露为例，无磨损的空瓶，也就是保存特别好，盖新盖新的，60块钱一个空瓶， 瓶儿就值60 啊。你这大牌化妆品、 哦、 开玩笑呢、 啊、那你收完瓶之后干点什么呢？ 你问的太多了啊，不该知道的就别问。 啊、 这卖家也是讳莫如深， 是是 不说， 心知肚明。 反正咱也能大概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哎、所以这个玩意儿也确实存在很大的风险。所以你看刚才所谓的回血哈、啊 嗯， 就是所谓剁手完了之后呢，上二手平台上，咱要是普通消费者，咱下回买的时候留神，别一下太过于冲动。 哎、 而对于那些想在二手平台捡漏的一些普通消费者，更应该擦亮眼睛，有可能买的是那种60块钱一瓶儿，里边不知道兑的什么水， 不知道它装的什么药哈。 哎、是、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爱喝咖啡吗？爱喝哪一种啊？另外，您见过凌晨几点的北京啊？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哎，爱听大城小事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图啊，咱刚才新闻当中不是提到了东直门那棵大树，左边是什么红的那个蓝的那种？人家说说，先跟你们说说刚才提到的话题。先说这东直门树背景的两种颜色，趁着冬日褐色的树，确实。有点艺术气息，当然得是冬天的树才有这种效果。 哎， 当然这些拍照的人们的确是哈，有一些朋友不太有交通安全的意识。 嗯， 再好看的景点如果妨碍了交通安全，那也就别拍了哈。 是， 发来这张图确实是，你看这个影子一打、 啊， 它这个白色就有点像蓝色了。 是是是，然后但是确实是挺好看哈。 哎， 这昵称没法解了，说最爱喝速溶咖啡，后来受苏大强影响是谁？ 就是一个都很好，都挺好。里面有一个爸爸 啊，演员是吧？ 嗯， 说喝手冲啊，就是自己懒得磨粉， 我要喝手冲咖啡、 哎，因为要上夜班，为了简便就喝冻的这个干速溶的黑咖啡， 冻干速溶 啊，冻干速溶，我也不太懂啊，有时候能提神啊，有的时候根本没用。喝咖啡得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听你们俩节目，刚这个前啊，刚喝了手冲咖啡，后来觉得有点心慌。哎，心跳加速， 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一些，比如我喝茶，我觉得我就挺敏感的，这茶多酚、 哦、 就有一个牌子的奶茶、 啊、你那是奶茶和茶是俩概念、哦、 哎，就里头加点奶嘛，那、哦、也有茶的成分呀， 是吧？ 喝完了真是一宿眼睛瞪得像铜铃。 哎呀，赶紧去找吃猫鼠去， 吃猫鼠、 啊、 黑猫警长里的、 啊、 是吧？吃猫警长不是吃猫鼠 这没法聊了。吃猫警长怎么了？ 黑猫警长里是不是还有一取经 啊？取经是第一集 啊。行行行，这您熟。 时光雕刻说一般啊，当然会在雪天喝一杯故宫角楼的暖暖的咖啡。 能抢上座吗？ 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想要一种仪式感。 嗯， 就是平时对咖啡真的是一般，但是那种感觉仪式感，听雪落下的声音， 哎， 红墙。然后呢黄瓦、感觉特别好、啊、 特别美哈。 当然你看刚才不是我问那个土豆泥呼呼呼你喝那四五杯是什么咖啡、 哦、 人家说就是不带糖的那某巴克的美式一天四五杯、 敬您是条汉子啊、真是 原来某巴克最早年间还卖当日咖啡 就每天不太一样 7块钱一杯 特价的是吧 哎就是我觉得那时候还真的挺好现在都没有了 哎呀那时候还能捡捡漏可能是、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了哈、接下来我们来再说一件事儿 啊 说到刚才说到的是双十一剁手的事儿这两天家住东城区万国城某马北区的居民王先生遇到了一件让他有点担心的事儿一个男的呀偷拍他放在门前的 等待收货的包裹。现在不是好多快递直接就放你们家门口吗？ 嗯， 然后就直接算是签收了哈。 对， 11月28号呢，记者在万国城 MOMA 北区遇见了王先生，他跟记者说，事情发生在11月17号白天，当时他正在上班，手机突然弹出了一条信息，显示家门口安装的那个监控探头啊，抓拍了一条视频信息。现在很多这个探头都带这样功能， 智能这个摄像头。 他点开这个视频，看到一个身穿黑色棉服的男子走到邻居家门口，弯腰查看地上的快递盒。视频当中呢，这个男的啊，先是探头瞄了一眼家门啊，发现没人之后，走到其中的一户门前，弯腰查看快递盒，几秒钟之后啊，就起身离开了。王先生说，由于这个监控探头啊，只能拍到他的背影，他弯腰的时候干了什么看不清楚。 嗯， 但是从他的衣着和动作来看，并不像一名快递员。他就把这段可疑的视频啊发到了业主群，没想到很快就有其他业主回复说，自家门口的探头也拍到了这名黑衣男子。邻居家探头拍照到这个男子的侧脸哈、 哦、 这个男的用手机拍照了快递盒上边的那个面单， 就是信息单。 信息单啊，拍照的瞬间还用了闪光灯。于是呢，他们马上就向物业反映了相关的情况。当天下午呢，物业公司的保安部的工作人员调取了监控录像，同时联络各楼的值班人员，确定了这位扫楼男子的位置。 还真是扫楼哈、啊 哎就是， 挨家 挨 户看， 挨家挨户，最终在1号楼堵住了他、哎，并且拨打了警方电话，把他交给了警方处理。虽然扫楼男子被移交给了警方，但是不少业主还是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啊已经泄露了。 嗯、 有位业主回忆说，当天晚上他就收到了推销保险的骚扰电话。 哎、 据他所知呢。还有一些其他业主也收到了同样的短信，他说，我特意在微信群里边提醒大家，骚扰短信里边有一些链接的网址，大家千万别点。虽然不能证明这些骚扰信息和偷拍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不少居民对于个人信息的泄露表示担忧。 嗯， 那么据物业负责人介绍说啊，在派出所里边，这位男子承认偷拍的整个过程。他说他是做微商的， 哦，做生意的。 哎，偷拍快递单呢，是为了积攒客户，积累客户。说手机里边储存了上千张快递单的照片，这些照片除了本小区的，还有其他小区的。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们也在小区内张贴了通知，加强小区内的安全管理。 不是，这做买卖也不带这么跑生意、跑业务的，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现在不是有一些快递公司，他那个面单上面那电话， 会有 星号 处理 啊，已经有了一些处理了。 对对对，有一些公司可能做的会比较 好。对，原来早年间不是咱拿那个马克笔，把所有的上面的电话、地址、姓名都涂黑了，然后 那个没问题。包括网上几块钱就能买一个，就是乱码的那个像小胶带一样， 哎、 这么一涂就全黑了，看不见。 是是是。 但问题现在就是我们还没签收的时候， 嗯、 那快递小哥给您放家门口，我还没拿这个快递， 哎、 我也没法处理、 啊。是，所以也是希望以后这个快递公司他们那个条形码啊，能够自己公司能扫，然后能看到电话， 嗯、 其他的都直接星号得了。 哎，嗯、是、嗯， 要不然就像我似的，留一个。 备用号码是吧？算是小号。 哎，要不然就留你电话， 留我电话。 然后点话然后打了说是我的 名字，没问题，没问题 就是留我电话，送我这儿、 嗯。 您再想拿回去， 可 那就得看我心情了。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 哎，王师聪给我们讲了一故事。 嗯、谁谁谁？ 王师聪啊。 啊、 别联想，别多想 啊！这个音听起来挺怪， 听起来挺有钱的啊！ 嗯、嗨， 这说我们单位啊、 嗯， 有一女孩喜欢咖啡， 嗯， 昨天她做了一大胆的尝试，用黑豆豆浆冲咖啡。您别说，据她说这味儿还可以。 哎呦， 今儿个早上呢，又进一步尝试了一下，整了个自制豆浆加挂耳的做法， 嗯， 结果悲剧了，因为自己家豆浆太稠了，从那个小滤网里啊，那咖啡和豆浆愣是滤不下来， 嗯， 一滴都出不来，结果到最后呢，还是把挂耳式改成冲泡了， 那直接就泡在里边了。 哎呀，人民群众的想象力啊！ 哎、实在是乐乐说，由于工作的原因呢，凌晨的北京去赶火车、赶飞机、带团队出发的时间，几乎都是要求我必须凌晨出门， 嗯， 而且是十几年了，每天都是早餐午餐喝点美式咖啡，什么都不加，给我来一点能够提神醒脑。 哦，您这是得带团出发、嗯、看来一定是工作的这个原因哈，比较忙一些， 就是旅游行业的吧，应该是。 那人家没准带的是什么商务考察 团、哦、对对对，也 是也有可能、 嗯、 是吧。嗯，黎黎说，咖啡嘛我还挺爱喝的，只不过 只喝美式，因为喜欢咖啡豆醇厚的浓香味儿。没有咖啡喝，我就吃纯黑的巧克力。 嗨， 只是现在感觉那纯黑的巧克力，国内有一些牌子价格比较贵啊，有的时候会愿意从欧洲买一点。 对，那个确实就那某大象牌子的，确实像什么国外家乐福当年很便宜 哦。 啊，你一般能喝吃百分之多少的？ 70%多吧。我有时候烘焙的时候用到黑巧也用的是70%多的。 你下回尝个100%的，多纯洁。 不用了，谢谢您 啊， 要不送您点尝尝？ 可以可以，我吃那个没问题 啊，真的 啊， 那还行 啊。然后呢，玉清春天说，夏天我见过凌晨4点多的北京早晨，说我非常喜欢喝咖啡，尤其是加了炼乳，丝滑甜，让人流连忘返。 哎， 很多人喝咖啡都是因为喜欢那个甜味儿，是不是？ 主要是喜欢里面的奶和糖啊，那种醇厚。 哎， 这昵称没法起了，说几年前啊，半夜去医院挂号，3-4点多坐的夜班车，感觉这个城市太大了，也挺丰富有活力的。夜班公交车上的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多，空座也没几个，还有提着小车的代驾。半路呢，这个还看到了路边准备早点的小摊贩，也看到小餐馆，小酒局， 对， 看看这个城市苏醒的样子。 嗯， 其实啊，北京也就不曾睡，不曾沉睡。 是 您这写的还挺有诗意的，就让我念的稀碎。 确实，北京城从早到晚都充满了活力哈。 嗯， 拼音说，我见过凌晨5点和5点半的春夏秋的凌晨，就迎着朝阳去公园锻炼了。阳光透过晨雾射入树林里边，空气特别清新，树上的小鸟在唱歌。现在北京的环境越来越好，鸟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心情特别的舒畅。说到咖啡，我只有闻的份儿了，特别香，不敢喝呀。无论什么时候喝都会影响睡眠，只能羡慕别人喝了。 哎，那就是闻闻味儿吧。 干脆就 别，说的有点惨， 太惨了，这个就干脆就别喝，就别别招。 哎，可以找点别的饮品来替代替代也行嘛， 是吧？ 是吧？领头羊说，我对咖啡兴趣就没那么大了。记得第一次喝咖啡是在几十年前，那之前从来没喝过，还是别人送的一瓶咖啡，纯的，觉得挺好奇，弄了一小勺，沏了一杯，感觉不太好喝，挺苦的。好家伙，那天可害苦我了，一整晚呀，眼睛就没合上，特别兴奋， 是吧？然后可可爱团团子还说，见过凌晨1点左右的北京，和朋友小聚，半夜，这不是吃的喝的不错，从隆福寺的啊，那个现在流行精 A 精酿，你知道吗？ 精酿啤酒， 就是那个牌 IPA。 哎，然后呢，往雍和宫走，白天热闹非凡的街道，到了晚上一下就安静了，也没什么车。适逢国庆期间，还能看到周围的住户都插着小红旗儿。哎，特别棒， 大家喜迎国庆。 是，北京的夜色其实挺美的，当然冬天的夜色稍微有些寒冷哈，注意保暖。有机会的话，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什么，我们也享受京城的这种安静，是吧？ 享受生活。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享受咖啡也是享受生活的一部分， 没错。 哎，当然了，有人不爱喝，有人喝不了，有人喝完睡不着觉，根据自己情况来酌情考虑。那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我想